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等池小池被仆人伺候着洗漱完毕，用过早餐，眼里才添上了061熟悉的金光。饭后，沈长青享有一段在客厅看电视的时间，电视里在播放几个专家的会谈，讨论的是种族歧视在现今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依旧存在。池小池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，注意力却放在了电话机上。如果他猜的没错，有个人会想要和他聊聊天。果然，池小池在沙发上坐了近20分钟后，家里的座机叮铃铃地响起。电话是伊宋接的。硬是比较的话，沈长青比前任苏文仪享受的待遇着实要优厚得多。因为懂事、不惹事、安分守己，做一切周刊命令自己做的事情，沈长青挨的打要更少一些。那45的好感值也能比较说明问题。起初，周刊还故意试探他，提供给沈长青对外求援的机会，但都被沈长青主动放弃了。所以，沈长青的自由度要高一些。他可以以周刊伴侣的身份接打一些过滤过后的电话，聊聊天，用以作为展现周家良好家庭氛围的对外窗口。显然，现在的来电人是接受过精心过滤并得到认可的那一批。伊宋把电话交给池小池。 是三木先生。 池小池点头接过来。 你好。 Sam 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疲惫。 沈先生，是我 Sam。 周先生在参加会议的时候突然晕倒了，本来我想尽早通知你这件事情，但是出事之后，按照多伦多时间的推算，您大概已经休息了，周先生的病情又不是很严重，很快呢就能苏醒过来，目前状况已经稳定，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，让医生做了全面检查，回国的机票也已经改签，请您不要太担心了。 啊？ 电话那边，沈长青话音拖长，说不清是担心还是别的什么情绪。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 口吻倒符合一个合格伴侣应有的娇气。 周先生还在睡。 哦，辛苦你了。等周先生醒了，他一定会联系我的。 不客气。现在医生在询问我关于周先生的病史，周先生不愿提及，说自己身体状况一切良好，但是我怕他是讳疾忌医。 伊总站在池小池身旁，默不作声地听着池小池与 Sim 的对话。握着听筒，池小池沉思片刻，像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开口道。 周先生身体状况一切良好，只是休息不是很好，偶尔也会忘记一些事情，比如车钥匙放在哪里，但他毕竟不是20-30岁的年轻人了，这样也很正常，不是吗？ 伊宋没觉这话有哪里不对，在他看来，二人只是在说些家常，且沈先生很是懂事，言谈中对周先生有所维护。不管真心还是假意，至少面上做得妥帖。电话那端 ,Sim 沉默片刻，像是听懂了什么，又像是什么也没听懂。因为他再次开口时，口吻毫无异常。 沈先生有心吗？ 应该的。 三言两语后挂了电话。池小池又转台看了一会儿娱乐新闻，竟有了意外收获。他在新闻里看到了周开在外面养的那口子。那女人昨晚出席了一场慈善晚会，电视上正在播出她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。 那女人也是亚裔，25岁上下，从出道以来鲜有丑闻，在模特圈内已是半退圈状态，但在慈善界可谓一颗活跃的星星，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儿童的救护上，她颇为尽心尽力，口碑极好。口碑好意味着她输不起。此女从入圈以来以勤奋著称，鲜有负面新闻，周开也是看中了她这一点才选中了她，在背后做推手，把她愈推愈高，架在高处，让鲜花和掌声将她环绕起来。久而久之，此女头上的光环摘不下，取不掉，因为她既不敢去掉，也不舍得去掉。因此在隐瞒这段不堪恋情的过程中，此女表现得比周开更加积极。不得不说，周开很懂如何玩弄人心，但好在周开擅长掌控别人，却并不善于掌控自己，这就是池小池的机会了。电视时间结束，一纵准时关闭了电视，把池小池推回卧室抱上床去。经过昨日一役，这回一纵总算晓得要轻一些了。池小池躺上床后对一纵说， 我想要一些布丁。 沈先生，现在不是甜点时间。 我现在就想要。 那我帮您连线周先生，问问应不应该给您。 那不用了。 昨晚揍了一宋，是池小池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。今天顺着一宋，是示敌以弱，好让一宋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软弱的沈先生，并不打算破罐破摔一封到底。到现在为止，池小池手里的资产唯有沈长金这3年来在周开那里积累下的信任值，而现在还不到变现的时候。一送走后，池小池说， 连个布丁都不给吃，真不是东西。 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只是个仆人，只能听从周开的差遣。 都是屎壳郎，就别分什么大中小了。 池小池这张嘴啊。 池小池躺在床上，仍不想放弃他的甜品。 仓库里我记得有食物分类的，我想兑个甜筒。 用什么兑？周开的滑感值吗？ 不然能用别的兑吗？ 可是只剩下45点。 他那点好感度就是一堆废料，有没有无所谓。周开这种神经病，对沈长青的好感值说不定和肾上腺素挂钩，越揍越爱他，看他越凄惨越爱他。现阶段呢，我只需要他对沈长青的信任，这恶心人的好感度还不如甜筒实在。 想要什么口味的？ 卧室内的摄像头不必多加考虑，虽然是常年开着的，但061已经用一段沈长青睡觉的录像把不该出现的所有内容彻底覆盖掉。哪怕周开现在开了远程，时时窥视沈长青的一举一动，也发现不了任何异常。几分钟后，池小池捏着一个巧克力味的甜筒，又舔又咬。 没有吃，没有穿，自有那敌人送上钱。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 大概是上个世界有成员的能力做掩护，时至今日，061才总算发现了池小池的能力盲区。他唱了26个字，只有2个字在调上。为了避免池小池再唱下去，061咳嗽一声。 你对现在的情况有什么想法？ 先别顾着想了，已经有正事要去做了。 在池小池的授意下，061注册了一个新的电子邮箱，并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 SIM 的邮箱地址。池小池发去一封邮件。 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东西，你能给我什么呢？ 约10分钟过去， SIM 回复。 你是？ 在这10分钟内， SIM 应该已经查过发信者的 IP 地址，并注定一无所获。 他的身体状况你很关心，我也同样关心， 这算是表明身份了。 而 Sim 也很快明白过来，并不敢轻易表态。 是的，我当然关心。 既然这么关心，我会给你一个机会，希望你把握住。 你给了我想要的东西，你又要什么？ 池小池没有理睬 Sim 的回复，发文就下线，专心啃他的甜筒蛋卷。 你要和 Sim 联手？ 算是吧，毕竟他需要的东西只有我能给。 怎么能确定不是在与虎谋皮？ 那就得先把口套和笼子准备好啊。 既然池小池心里有数，061也没有再多问。从眼冒金光算计人心的状态中走出，池小池又变成那个有点孩子气的幼稚鬼。